惜自己的过去，满意自己的现在，乐观自己的未来时，你就站在了生活的最高处。当你明白了成功不会造就你，失败不会击垮你，平淡不会淹没你的时候呢，其实你就站在了生命的最高处，对不对？ 又过了一场不变红色的节日，想念一个不想念我的名字，我的快乐在零下十二度迷失，呼出的气总会有你的影子。我用了十种摆脱孤独的方式，揣了十种不会失眠的睡姿，等待是爱情最和平的样子，等希望慢慢绝望直到心死。Merry Christmas, Merry Merry Christmas 还没说、oh, 一度简讯没回过，最好这样不联络，反正我也早已不难过。 Merry Christmas, Merry Merry Christmas 还没说、oh,我写了好几本沉默的文字，埋藏了好几页苦感的信纸，正觉得手写可以温暖你手指，用温暖这个字眼多么讽刺。 Merry Christmas, Merry Merry Christmas 还没说、oh, 一度电讯没Christmas, Merry, Merry Christmas 还没说、oh,

的那一天拥有全世界，未来是一个圆圈，在你我无名之间，为我们诺言来证明完美的句点，要把你拥进我外套的里面，为你挡人风险，让你靠在我的肩，分享每一个明天，牵你的手去看见烟火最迷人的季节，照亮幸福的瞬间，好让我们看得更远，牵你的手去感觉烟火最迷人的季节，点亮生命的一切，散发我们的喜悦， 引领绿色休闲养生，尊享城市健康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欢迎光临兰亭食府，本店穿越路各大菜系应有尽有，让您用百姓的价格享受星级的服务。朋友聚餐、商务宴请、婚宴，就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1111。 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这里是三河电台品味1033，接下来关注一组本市要闻。一支朝气蓬勃的年轻团队，一个助推畜牧业腾飞的梦想，三年夜以继日的技术攻关，三河百君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猪冷冻精液生产技术，开启了我国猪人工受精技术的二次革命，将我国猪冷冻精液生产技术提高到世界先进水平。猪冷冻精液技术是指利用干冰、液氮等做冷却源，将精液特殊处理后，使其在低温液氮状态下长期保存，根据需要随时可解冻输精。作为畜牧业大国，成功破解猪冻精技术难题，对建立我国优良品种猪的种质资源库、保存优良品种资源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三河百君达始终把助力畜牧业腾飞作为公司使命，最终突破技术瓶颈，创建出了全新的猪冷配小剂量子宫体输精技术配套体系。解冻后的猪冷冻精子在显微镜同一焦距镜检，活力高达80%以上，可在38摄氏度的条件下存活5至6个小时，比稀释鲜精的存活寿命还长3至4个小时，大大增加了精子与卵子结合的几率，提高了母猪的准胎率和产崽数，不仅可降低养殖企业80%的引种及饲养成本，还可以比鲜精繁殖提升30%以上的遗传效益。如今为了培养出最为优质的冻精，百君达公司又购买了全国最优秀的顶级种公猪作为冻精的精液源，建立了自己的种猪养殖基地，这样不仅能实现解冻后冻精活力的大幅提高，而且还能保证公猪血统的纯正性和基因的最优化。如今美国 MOFA 公司、广东温氏集团、上海祥鑫畜禽有限公司等国内外企业已经签约成为百君达猪冻精技术的战略合作伙伴。市工商局紧贴工商行政管理工作实际，多措并举，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努力为工商事业改革发展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一是加强法治保障，细化落实普法工作责任，完善普法工作机制，健全普法工作网络，完善并落实基层法治工作联系点制度，把普法工作纳入依法行政考评内容。二是强化法治培训，组织机关干部培训班和全面推进法治工商建设培训班，强化机关干部法治思维理念，举办工商大讲堂，邀请专家教授辅导有关法律法规和依法行政知识，分级分层开展法律知识更新培训，不断提高执法人员能力和水平。三是建立执法监督体系，制定一系列督查和责任追究办法的规章制度，通过监督切实查处违反制度的行为，做到有章必依，执行必严，

倾斜，和我的心， 我的心 永不改变。 爱你一万年，爱你经得起考验。 飞越了时间的局限，拉近地狱的边缘，紧紧的相连。 是天地变成很多，给我一

让城市末日来相爱，一分一秒都美到泪水掉下来，不理会别人是看好或看坏，只有你勇敢等我来。 三天若有情， 天若有情，冷暖相知。欢迎来到天若有情，我是海妮。

愁白发，不变的只有那首歌，在心中来回的唱。天上的星星不说话，地上的娃娃想妈妈，天上的眼睛眨呀眨，妈妈的心要不平常。家乡的茶园开满花，妈妈的心肝在天涯。夜夜想起妈妈的话，闪闪的泪光不平常。 到这个话题呢，说一说你最胖的时候有多胖，你最狠的减肥经历是怎样的。这时候看到李叶桥说，一直在减肥的大道上上下求索，前一段时间从120减到112，之后再也没动静了。其实能够减掉8斤的肉，我觉得已经相当不错了，希望你可以继续努力，继续加油，然后瘦到你想要瘦到的一个标准身材，好不好？ 在消失的100天，你没了笑脸，偷躲在家里面和邻居看见，姐妹们立马带钱，有个性一点，不要冷落你的宝贵鞋。

我想我更有权利关心你，可能你已走进别人风景，多希望也有星光的投影。你以为你改变，却变不了预留的伏线，以为在你身边那也算永远，还是昨天，可是昨天已非常遥远。但闭上我双眼，我还看得见。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后，曾一起走却总是那一刻。感谢那是你牵过我的手，还能感受那温柔。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后，曾一起走却总是那一刻。感谢那是你牵过我的手，还能感受那温柔。感谢那是你牵过我的手，还能温暖我胸口。 那这个话题呢，就是说你有过什么样的减肥经历，你最胖的时候有多胖。这时候看到刘梅说，我最胖的时候呢也就是120斤，后来呢不减自瘦，所以没有减肥的经历。说胖子没有朋友，我看就是心态不好其实胖子只要活出自己的自信都是一样的有魅力。确实是，现在只要胖子自己有魅力或者是有自信，用人格魅力去感染别人的话，其实也会能够打动到别人的，不是吗？所以说其实胖瘦真的是无所谓，主要身体健康是最重要的，你说呢？这里是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正在这播送出的城市音乐频道，我是酸匪。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和你说一声再会喽，拜拜。 不得不在热恋之中放开手，冷静地看待旁若无人的温柔，不得不在人往人来的门口，慢慢地学会平静地接受。我以为好不容易摆脱了从前，拥有了一个人就拥有一生。我以为不会重蹈覆辙的我们，原来一样天真。你总说有一天，如果我们还有缘，走一圈还是回到对方的身边。我总怕有一天，就算感情没有变，我和你是在遇上别人以后遇见。不得不在热恋之中放开手，冷静地看待旁若无人的温柔，不得不在人往人来的门口，慢慢地学会平静地接受。我以为好不容易摆脱了从前，拥有了一个人就拥有一生。我以为会重蹈覆辙的我们，原来一样天真。你总说有一天，如果我们还有缘，走一圈。 还是会回到对方的身边。我总怕有一天，就算感情没有变，我和你是在遇上别人以后遇见。走一圈，还是会回到对方的身边。我总怕有一天，就算感情没有变，我和你是在遇上别人以后遇见。我和你是在遇上别人以后遇见。 我收到了家乡，想